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世界局勢瞬息萬變，一周時事同大家見面啦。咁呢句説話原本唔係應該我講嘅，不過就嗰個人唔響度，咁啊我講啦。咁今日咧就除咗法國之外咧，又有另一個法國佬，咁就係 MC 人啦。 嗰個真，我真都有。 咁但係咧，即係啲 MC 人喺度咧，咁大家唔好期望佢即係佢應該就講係音樂或者係藝術嘅。咁但係今日咧揾佢上嚟咧，有特殊嘅原因啊。咁好簡單啫，首先我向大家道歉，就係咧，因為我去咗法國同埋英國啦，咁三個禮拜咧都係休息嘅，咁就三個禮拜入邊咧發生好多事啦，咁喺香港又發生好多啦，咁有冇同大家即係作評論咧？咁有啲朋友就向我投訴，就少咗精神食糧，咁但係未至於咁嚴重嘅，係嘛？咁今日喺度嘅時候咧，就 MC 人嚟到咧，咁我就加碼嘅，咁唔係加長嘅時間，係加長嗰、那個即係節目嘅信息密度啊！嗱，個原因好簡單啫，就係啱啱我去完法國同埋英國啦。咁其實有好多嘢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有部分就留翻神秘之嘢。咁事實上，即係嗰個出對我喺神秘之嘢嗰、那個即係內容嘅睇法咧，有好大嘅改變啊。咁可能 MC 人喺度嘅時候，我哋即係可以再詳細討論呢樣嘢啦。咁但係咧，好即係即係奇怪地咧，就係 MC 人你去法國嗰陣係2月嘛？ 係啊，2月頭。 嚇，你2月頭，我就3月去啦。咁可能大家要夾一夾，即係個感受係點樣啊？咁第一樣嘢，我想講喺倫敦咧，其實發生咗啲即係頗為特別嘅事情。咁但係即係其他地方唔報嘅，特別香港都唔報啦。就係、是、好多年青人咧，夜晚喺公園嘅時候俾人吉死 嚇，吉死即哦，即係產生暴力事件， 用刀 stabbing 啊 stabbing。其實這個現象咧，喺倫敦或者甚至喺部分英國城市咧，係發生咗成幾年， 無差別， 唔知點解。咁大家就即係好簡單推理，就係會唔會啲黑人嘅城市啊，或即係黑人嘅居民啊，或者係難民咧？咁話俾你唔係，係好多係白種人嚟嘅。以前試過一單嘢好大件事，就係個黑人青年咧俾人吉死咗，咁就搞到底。咁但係搞搞下咧，發覺好似唔係同個種族有關喎，就係啲人夜晚黑落咗街。在公園度傾偈，突然間又走嚟走嚟，一刀刉咗佢， 然後就走咗， 又走咗， 拉唔到人。 係啊，真係好似講拉唔到人。 通常都係你冇動機 嘅，冇動機嘅，即係我喺英國，我喺倫敦睇嗰陣時咧，就係啲新聞冇解釋俾你聽點解無情無故俾人刉咯。咁呢件事喺香港咧，或者我睇其他嘅英文，即係英國以外報紙，其實冇乜人講嘅。 嗯。 咁但係我覺得就是一件比較奇怪的現象嚟咯，嚇。咁後邊嗰個原因，有啲人就話咧，其實呢、這個即係吉呢個動作，吉死人呢個動作咧，係一個投名狀嚟嘅。即係如果譬如你入某個幫會咧，咁你就要做呢樣嘢。啊，咁做完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入到會啦。咁有啲人咁講法，咁但係我就即係無從去印證啦，係嘛？咁另外一個即係現象咧，亦都好即係幾多啦，就係、是、無論喺英國啦。不同的城市，倫敦啦、Bath 啦、劍橋啦、牛津啦，即係所謂呢啲市鎮咧，都有露宿者嘅。咁巴黎都有。 咁啊，巴黎法國，我喺見到我上次法國嗰個狀況，大概都每十零廿米都見到有個坐咗喺地下。 坐咗地下。咁但係咧，大家就唔好下意識地就覺得話，即係點樣窮化咧咁樣。因為我聽到嘅消息就係咧，其實有人扮呢個露宿者咧，係揾到好多錢嘅。咁但係起碼有個難度係咩咧？就係、是、我喺倫敦行咧，我已經覺得寒風入骨㗎啦。就我以前即係大家知道有本小説叫《呼啸山莊》啊嘛，我去到 Stonehenge 嗰度咧，吹到你個人咧頭暈眼花嘅，即係大風起上嚟咧，嗰種咁嘅寒意或者嗰種 即係吹到你頭暈嗰種咧。你行嗰時候已經感覺啦，我想象唔到坐喺度露宿嗰個人咧，坐喺街頭嗰人黑，即係黑食嗰個人咧，佢點頂得順？ 倫敦應該會瞓車閘多啊嘛，你 有另外一樣嘢就係喺地鐵入邊咧，車廂入邊行緊嘅時候咧，有人賣唱。 哦，嗰啲經常都有嘅。 有咩嚇？咁我覺得咧，就嗰個賣唱嘅水平咧，事實上都相對比較高嘅，就唔係香港呢啲咁嘅水平啦。啊，法國佬可能去到有路嘅 ，OK，就喺車廂度吹喇叭啦、跳舞啦咁樣，跟住問你攞錢。 我唱廣東歌啫，會唔會有事？ 冇，彩虹天空得㗎啦 ，OK。咁OK 啦，咁嗱呢啲嘢咧就。即係我就冇深究啦，個原因好簡單，因為走馬看花，咁你要解釋後面個原因或者個社會嗰個現象嘅起源咧，咁我覺得冇呢個能力。我只係想講俾大家聽一樣嘢就係、是、咧，其實喺世界其他地方發生嘅事情咧，好特別嘅。舉個例啦，譬如話嗰、那個即係喺公園吉死人嗰個咧，其實係搞到個政府係成為一個政治議題嚟嘅。 嗯， 因為俾人喺國會問啊、嗯，即係喂你個政府點搞先？即係我去嗰時候，我嗰兩日已經發生兩單。 嗯。 咁喺國會問你就係你個政民粹山嘅政府，你點搞咁？咁但係呢個問題咧，原本發生咗一個政治嘅可能嘅 crisis 添，甚至危機添，但係啱啱就撞正呢個脱歐。 嗯。 咁又停咗啦，又變咗脱歐度喎。咁脱歐又脱到一塌糊塗啦，即係我睇到都嗰度已經即係覺得，喂大佬你報新聞本身咧，即係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英國嘅新聞、英國嘅報導咧，其實係。解釋不到成件事點解會咁樣嘅？咁我今晚其中一個要探到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從傳媒去睇一個地方嗰個新聞，你係咪睇到個真相咧？咁好不幸話，係唔會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 M 先生點解今日喺度咧？個原因好簡單啫，就係、是、後邊呢個字啦。我唔識讀，你讀多次我聽。呢、這個。 哦 ，Jilly John， 唉，黃佩珊。咁黃偉森咧嗰個問題咧，其實 M C 人已經想我特登請佢上嚟講一次啊。咁但係今次咧，我有感而發，我去到咧就親身目睹咗部分嘅現象。 嗯。 咁我想睇下 M C 人嗰個睇法點啦。咁另外一個 angle 咧就係可能法國佬要講啦，即係呢個亦都係今晚要問嗰個核心問題嚟嘅、嗯。但我哋俾唔到答案啦。 咁得意。 嗱，我鋪排嗰個問題係咩啦？咁、嗯、咧，如果譬如喺以往咧，譬如佔領華爾街啦，麥站啦，麥站知咩？就企喺個市中心，跟住戇居居咁喺度， 唔出聲 嘛。咁逢親呢啲喺外國發生嘅事情咧，香港一定有人抄嘅，或者喺香港宣揚啦，譬如佔領華爾街咁啊，佔領中環啦咁樣，或者麥站啊，阿吳文遠就話：，哎，又跟佢做呢樣嘢啦咁樣。咁、但係點解今次黃貝森去法國搞到咁大件事？點解香港冇人學嘅咧？ 我香港人始終都唔夠膽真正咁憤怒喎、 啊，因為依啲會俾人拉 嗱，我哋今晚咧就想探到呢個問題，但我哋。即係我都冇呢個能力去俾個答案嘅，我哋試下即係去睇睇呢件事嗰個現象先。咁、我哋跟住先至推敲，即係香港如果有咁嘅情況之後會點樣啦咁咯。咁第一樣嘢我去到嗰時候咧，其實就個 timing 咧就啱啱撞正禮拜六。咁我哋就冇乜即係準備話我哋特登要睇一睇黃貝森，但係事情都照樣發生啦。就係、是、我哋啱啱搭地鐵嘅時候咧，就去到呢個和諧廣場啊，康橋嗰個地方。咁突然間咧，就嗰個地鐵就發文宣布，我哋唔知咩事嚟嘅。咁跟住有啲地鐵嘅人員咧，就趕啲人走啦，架車停咗個即係前一個站度，跟住啲人要走。咁我哋意識到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個車有問題啦，去唔到啦咁樣。咁有個熱心嘅巴黎嘅人士咧，咁嗱呢個係好例外情況嚟，因為一般巴黎人咧好冷漠嘅，唔會睬你嘅，就主動同走同我哋講，你識唔識英文啊咁樣，咁啊識啦，就係咧那個站去不到的了，是不會去到的。那為什麼呢？我問他，說有 strike， 那什麼 strike 不知道，這樣。但我猜到是黃貝森，這樣。那我那晚回到去呢，酒店的時候已經看到，就是在愛麗謝大道呢，就放火燒了。就是 最重要的那條路，最代表到巴黎那條大馬路。 大馬路了，那放火燒了，還有就好像是搶東西。 搶東西，真的失控那些。 Looting 了，這樣。那呢件事咧，再加埋另外一個即係我親身嘅感覺咧，就係、是、巴黎咧，如果去到市中心嘅話咧，已經變成一個警察城市嚟嘅。係如果我喺倫敦咧，我係淨喺邊度見到有即係揸槍嘅荷槍實彈嘅軍警咧咁樣，甚至係軍隊咧，就係白金漢宮。 嗯。 同埋嗰日可能係有啲真係有啲 V I P 喺度嘅，即係我見到好多人行入去啦咁樣。咁佢個保安好嚴密，我理解。但係巴黎，我第一樣嘢我唔明咧。 喂，點解而家通街都係即係軍隊嚟嘅？ 其實自從有反恐都係噶啦，所有地鐵站、所有車站都已經係冇垃圾桶啊嗰啲啦，基本上長期都維持呢個狀態嘅。只不過而家法國就去到係。都個個禮拜㗎啦，都係啊，冇得掹㗎啦，好多位都。 聞説就好似如果下禮拜仲搞唔掂，就出軍隊喎。 係啊，出軍隊啦，已經講緊出軍隊。 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即係如果以一個法國一個咁嘅國家啦，即係佢一路都強調嗰個人權啦，佢係世界革命嘅即 係 先驅啦，呢個係民主政府嚟㗎嘛。搞成咁就真係要諗下點解喎？ 要諗下點解，同埋仲係咪真係有出路啊？ 真係有出路嚇！咁後邊呢篇文章咧，《London Review of Book》咧，咁有篇文章咧就關於黃背心咧，我就覺得幾值得睇嘅。咁啊，因為我電腦壞咗啦，咁 show 唔到俾大家睇啦。但係有幾個 point 咧，咁我就即係想同 MC 人咧就傾下嘅。 嗯， 傾個原因唔係純粹話就呢件事，又話呢件事對香港個啟示係咩嘢？ 嗯， just in case 咁樣。第一樣嘢，根據這個文章講咧，或者其他文章嚟講咧，就係成個黃背心發展到依家咧，係冇 leader 嘅， 冇 leader 嘅， 冇領導嘅。如果有人話自稱我係代表黃背心咧，咁跟住咧就俾人咧，我發覺法文冇粗口噶嘛， 冇咁嚴重， 冇嚴重啊！ 即係法文冇屌你老母嘅， 冇呢樣嘢， 有嘅，但係 嗱，應該講即係我同阿 MC 人嘅法國嘅法文嘅水平都認為冇呢樣嘢， 好少 咁冇 leader 啦。咁嗰個政治上嗰個 implication 係咩咧？就係而家呢個 Macron 咧，佢想同邊個傾咧？唔知同邊個傾，係唔知同邊個即係邊個交手？ 係啊， 咁你理解係發生咩事咧？ 佢其實就我理解法國嘅人嘅關心程度係佢，因為佢哋已經係資訊自由，佢哋可以用自己嘅渠道去獲得佢哋對於呢件事嘅睇法，或者係多好多都好多材料嘅，唔係淨係睇傳媒嘅，呢個好緊要。同埋好多人本身都係睇書嘅。咁你香港人最學唔到就係有幾多人平時會睇書啊？ 咁講到書咧，其實就 MC 人借咗兩本書俾我嘅。咁已經講過一次啦，但係不妨咧呢度再提一提呢件事，因為你好似喺法國嗰時候有啲新發展。 係啊，因為我發覺係當其時都仲係熱烈討論緊呢件事，究竟發生咩事？咁就啱啱我就喺同朋友講緊，你哋有冇聽過？其實2007年已經有本書或多或少預期無疑提及到而家發生嘅嘢，就係一本叫《革命將至》啦，同埋《致我們的朋友：資本主義反抗宣言》。咁呢兩本嘢今時今日應該。都已經在法國來講，已經公開討論了，同埋已經有 PDF 嘅啦。喺法國嗰啲地方更加容易流傳。咁但係就佢一早已經係講緊呢一種新模式嘅抗爭，就係快閃而將整個資本主義崩壞嘅行為手冊。資本主義崩壞宣言同埋推翻手冊。即係唔係一本，即係大家表面睇係一本書集，但係佢裏邊係整套行事嘅手冊， 行事嘅 manual 模式。喂，咁呢本係咪禁書嚟嘅？ 呢本當年佢話2007年當其時嘅法國政府就拉咗一班年青人，就係因為佢哋屋企有呢本書，係啦。 咁我哋而家有呢本書喎。 咁呢本書其實喺香港我哋網上邊咧，就三中商都好似話有得訂嘅， 有得訂。 話咁就。基本上市面上今時今日都好少人會訂，香港嚟講買本書就少啦 ，PDF 有啦，但係去到因為佢作者都冇噶，隱形委員會啊， Anonymous. 即係佢個特色就係今次嘅特色啊，冇一個人話承認要講啲嘢，只不過大家好向往呢一種氛圍喎，咁樣就大家就變成一個快閃嘅改變世界嘅一個行為啦。 但係咧，就我覺得，對於我睇過本書啦，我覺得唔好誤解咧，就話你資本主義崩壞咧，唔代表佢哋要鼓吹社會主義啊。 唔係、 這個，即係你唔好跳到一步，因為呢個唔係左右之間嘅分別嚟 嘅。唔係㗎啦。 嗱 ，MC 人上次已經提過㗎啦，今次呢個黃背心咧，唔可以用呢個左右翼呢個概念去分，因為左右兩邊都有人喺入邊。 係啦，同埋仲要係極左同極右出得最多聲， 係出得最多聲。 即係總之就即係希望大亂咯，希望再亂啲嗰啲人就比較開心啲咯。 係啦， 咁所以即係左右嗰、那個分法咧，係點解今次係唔可以用咧？咁樣嗱，咁咧就我哋都要翻去問呢個問題啦，就係咁點解香港冇人提呢個黃背心呢樣嘢咧？冇人去分析咧？冇人去仿效咧？咁樣咁我懷疑咧，其實有啲人都知道咧，今次黃背心運動喺法國咧係引起一個所謂種族主義嘅指控啊。 係 嗱，呢個有兩方面嘅，其一咧。大家就不要想著用以往的個慣性思維了，今次很多黑人參與，我見呢就沒有黑人的，蒙了面那些我不知道了，但 是都估到 他不是，如果是黑人的話你就會採取同情態度， 是啦，那文說是什麼呢？文說是怎樣呢？在法國的人黑人就說，以前我們出來行，我們出來去示威的時候 你們都不參與，今次你搞，為什麼我要來， 是 啦，即文說是這樣的。咁有啲黃背心咧，就嗱，你唔好當佢領袖啦，佢總之係 KOL 就出嚟講啲咩黑人啊，咩咩事咁樣。咁黑人根據呢篇文章嘅講話，就話咧，今次咧黃背心呢嘅事件咧搞咁耐咧，死傷嘅人唔係太多。不過如果真係有黑人嘅話咧，死咗好多人嘅啦，會同埋死咗人冇人理嘅。咁呢個係佢嘅講法。我因為我唔熟巴黎啦，我亦都唔熟法國啦。咁 M 先生，你對呢個講法，你覺得有冇可信性先？ 今次真係斯文，相對斯文，即係相對地係憤怒的人民就唔係暴民。 嗯、 即係如果你某啲人咧就乜都唔做都俾人當咗暴民嘅，其實喺佢哋嗰個社會下好多時。咁、 嗯、 但係今次係我哋知道嘅就係所有人，因為點解咧？佢呢件黃背心嘅發起係因為一個汽油嘅事件啊嘛，即係嗰樣嘢係關涉所有人嘅事件咯，而唔係特定某啲人覺得唔公平，而所有人都覺得唔公平咯。 嗯， 係啊。 嗱呢件事咧喺呢篇文章入邊咧，佢有講先。其實我以前我都唔係太明嘅。點解加個燃油税搞到咁大鑊咧？咁揸車嘅人啊，法國佬就會即係有感同身受啦。咁、嗯、但係喺法國咧，原來嗰個情況同香港好唔同。佢話原來好多人咧，而家係揾朝唔得晚，揾朝唔得晚，你又唔係餓死喎，你有救濟金，不過咧你硬係揾極都唔夠，係咪啊？總之係拉上補下。咁、嗯、其實好多人咧就係唔喺巴黎住嘅，但係咧就要即係可能去巴黎做嘢，或者好遠做嘢。佢哋即係唯一一個交通工具咧，因為冇公共交通工具，就要揸車。咁揸車得嚟咧，如果你加佢嗰部分嘅燃油税咧，其實佢個生活已經係搞到好麻煩嘅。 佢本來嘅生活成本喺個 燃料已經慢緊㗎啦， 你仲要加佢税？ 仲要加佢税？咁佢加税嘅原因咧就係環保，就係話咧，即係我哋用得太多油啦，咁我哋為咗減碳咁就咩啦？咁呢個理由堂而皇之啦。咁但係法國人就話：，喂，你減税啫，你即係你加税啫，咁應該加重嗰啲有錢人加多啲，唔係我唔係要加我哋，要我即係要我哋同啲有錢人平均分擔對環境嗰個責任啊！咁我有兩，所以又叫兩個 justice 啊 ，environmental justice 環境公義，另一個就社會公義 social justice。咁呢樣嘢對香港嚟講啊，對外彈琴嚟嘅，總之就冇加。OK， 不過如果話照暴動咧，咁啊另外一回事啦。OK， 嗱，咁 M 先生就係即係而家譬如話呢本書入邊講到即係揾招唔得晚啊，好。即係你又唔係冇嘢食嗰種，係咪呢本書入邊已經講咗呢種情況出嚟咧？ 係講咗係即係個社會係大家都唔係追求某種突然間嘅進步，同埋個個只係能夠平平穩穩捱到，已經係基本氛圍㗎啦。 嗯， 係啊， 嗯， 即係歐洲嚟講係窮過香港好多， 係啊， 機會少過香港好多， 你 失業率高好多。 你唔好以為去到巴黎市中心咁咩，其實嗰個係最尖端嘅地方嚟嘅。 係啦、啊，巴黎市中心嗰啲都有得，即係黑衣都會化下妝嘅，係即係都係嘅。你其他地方就 執得正少少啫。 其他地方我遇到嘅經驗就係每隔十米就有一個坐咗喺度，咁你已經俾咗頭嗰幾個。或者你覺得即幫唔到，即直接俾錢就幫唔到嘅話咧，你繼續行到咧，喺啲最有禮貌啊，著曬西裝同你搭散嘅人，問你攞支煙，講多兩個問你有冇2蚊，係全部都係，係全部人都係一係就問人攞錢，一係就俾人問攞錢咯。 咁、嗯、所以咧，我就即係就算我識聽少少法文，我都扮唔識聽。 同埋基本上係扮翻工，冇人即唔係運作緊嘅，你見到所有人只不過喺度吊緊命啊！即 係嗱，你吊命呢個 point 係最準確嘅，即、就、係、是、你唔係生活唔到， 不過呢 你做成世係都係吊緊命咧，咁有啲人就開始覺得屌係咩事咧，發生咩事？ 同埋有幾樣嘢，我今次同啲法國人朋友傾起，佢話基本上佢加燃油税，如果你第二樣再加咧，個社會冇乜掹制。如果你再加麵包嘅價錢咧， 咁就 佢哋已經即係已經係所有底線係比嚴重觸及。 你知唔知點解法國大革命啊會有？ 係啊，就係嗰啲最基本嘢。 唔係加麵包， 麵包 冇麵包嘛。唔係呢個係真嘅，唔係呃你嘅，即係咁。另外一樣嘢大家要留意，如果去法國，你喺巴黎咧，有人行埋嚟叫你簽嘢，千祈唔好制啊！你佢同你講法文，你識也好唔識也好，千祈唔好騷佢。係啊，嚇！叫你問你攞錢更加要走 ，OK？ 因為問得係攞一次，可能問你攞嚟次，跟住搶埋你， 即係成班㗎啦， 成班 混亂當中咁樣。 係啊，好啦，頭先講咗就係呢個即係揾招唔得馬嘅問題啦。咁但係另外睇呢篇文章，仲有一個出格 point 就咩咧？就係嗰個超速嘅問題。 嗯， 嗱，你香港聽又係覺得好離奇嘅，就係佢係將嗰個超速速度降低，即係可能八十，跟住一百跌到八十，又出嚟一個暴動喎。咁我想問下法國佬啦，即係以你揸車嘅經驗嚟講，點解會搞成咁咧？ 喂，如果你一路都係行緊嗰個速度嘅，咁如果你突然之間減咗，咁我估啦，應該係好多人仲未習慣啦。你突然之間嗰段路我行開一百嘅，你突然間變到八十，咁拉咗好多人啦。咁你直接罰錢，屌嗰啲人梗係唔信噶啦，依樣嘢就同埋要即係如果在地嗰啲人會覺得，喂，我一路行緊一百都冇乜交通意外，你無啦啦減做咩？係。 咁呢個亦都係 trigger 到點解黃背心，因為即係好多人喺路邊咧就點樣打爛嗰啲 speed camera。係。咁跟住咧就即係喺度咩啦？咁但係因為每人都有個黃背心，咁於是又孭上身。咁而家其實冇人知道點解呢件事叫黃背心㗎。但係咧，即係做咗呢件事之後就攞咗呢個做一個符號啦。咁樣就咁樣啦嚇。咁呢個係第二件事嚟嘅。咁第三件事咧，其實就我諗成件事嘅精髓啦。我自己咧喺嗰個 Facebook 度，我貼咗張相咧，就係因為我第日落去咧，其實仲有啲黃背心嘅個別嘅人士喺度，咁有啲係好老嘅白人嚟嘅。要提一提咧，其實我估今次咧，即係參與呢個運動咧，大部分係白人。 又或者其實即係佢嗰個種族問題喺去到歐洲咧，已經連白人都開始被即係自己都覺得俾人逼窮啊！ 俾人逼害 啊！俾人逼害啊！逼窮啊！就真係會幾我諗幾焗住 啊！係啊！咁後邊嗰個係咩咧？就係寫住 Free Palestine 啦，即係為呢個巴勒斯坦人去抗爭啦。咁呢件事咧，令我諗起咧，就係成個黃背心運動入邊咧，而家歐洲唔係太敢講嘅一件現象，就係反猶太。其實反猶太呢個現象咧，喺法國咧就唔知呢十幾二十年咧好勁啊！聽講嚇。咁咧就呢個我就冇條件咧去深入討論啦，因為猶太嗰啲事我唔熟悉。但係咧有個蛛絲馬跡咧，就我覺得可以解釋嘅，就係而家呢個現任總統咧 ，Macron 咧，原來佢就喺羅富齊銀行做過嘢嘅。咁有啲人就撩起呢件事講啦。咁咩羅富齊銀行咧？如果你睇宋鴻兵就其實就已經講好多啦。咁但係簡單嚟講，呢個係一個即係猶太嘅有錢家族。咁咧就。即係有錢咗成幾百年嘅啦，到而家仲係好有錢。西九個主席好似都係羅富齊家族嘅成員嚟嘅。 哦， 嚇。咁 anyway 咁樣啦。咁有啲而家即係將呢個總統認為咩咧？就係 Rothschild President。 哦， 羅富齊家族控制底下的總統。咁由此咧，就有啲人就聯想到一樣嘢啦，就係、是、咦？呢、這個咪由為呢個羅富齊家族服務嘅一個即係總統咧咁樣，咁如果你知嘅，點解神早唔即係點解要選佢上去咧？ 即係好快女之中嘅嚇，好明顯嘅佢啲幕戲啊！ 係啦，啲幕戲咁嗱，呢個就唔係我老作嘅，因為點解大家睇到後邊呢個《金融時報》呢個講就係 David De Rothschild on Brexit Banking and His Old Prodigy Macron，即係佢條僆，即係羅富齊條僆。咁你唔好怪得就係話啲人反猶太喎，就係、是、如果你話傳得即係佢曾經喺羅富齊即係銀行做過，佢話佢條僆咁話佢條僆咁樣，咁有啲人就聯想就係即係所謂呢個猶太人嘅 banking interest， 即係猶太人嘅即係嗰種咁嘅銀行嘅即係關勢力咧，咁係咪染即係令到歐洲成個歐洲嘅政治咧係傾斜喺某一邊咧咁樣？咁、我就唔作評論嘅，即係我因為我唔識啦。但係我簡單嚟講就係、是、呢種就係瓜田李下，即係俾人有一種咁嘅感覺喺度。於是乎咧就產生咗大家對嗰個猶太人嗰種咁嘅 反感咯。咁另外咧就係呢個Macron 咧，其實而家咧下一步咧，佢傳出咧佢就出軍隊。咁呢出軍隊嘅原因係咩咧？我相信咧就係因為而家喺嗰個黃背心運動入邊咧，開始慢慢產生一種暴力傾向。 都正常升級的了，冇得唔升級嘅，你估到嘅，可以合理咁推斷到係一路一路升級嘅喺呢啲情況。 我去到嗰日戰啊，宵夜啦開始，即係宵夜唔係宵夜垃圾桶啦，係成間鋪。 依家開始有啲就唔係黃背心，就開始蒙面出嚟就燒完垃圾桶。 燒唔係燒垃圾桶嗰種，我講多次唔係燒垃圾桶嘅 ，OK。 放火燒屋㗎啦，已經。 放火燒屋嘅 ，OK。 即係殺人放火打家劫舍嗰啲。 咁但係嗰啲咧就唔會咁戇居著黃背心嘅，嗰啲叫 black box，即係另外一組人嚟㗎。咁但係我直覺覺得咧都唔會黑人嚟嘅 ，OK。咁咧就因為如果拉到之後咧，我諗。都唔使審嘅，俾人睇個警署入邊，俾人揼到， 哦， 即係變刺餅噶啦。OK， 咁嗱，呢個燒嘅呢個問題咧，咁啊 MC 人，你可能你都喺嗰度啦。即係第一樣嘢，你解唔解釋到點解話佢可以做到就係佢唔係好似香港啊嘛？香港就係譬如雨傘或者即係其他嗰啲運動咧，我哋一路 stay 喺度噶嘛。 嗯， 佢唔係喎，佢每個禮拜六嘅喎， 每個禮拜出嚟噶，同埋。星期一至五咪 休息下， 冇嘢做啊！直情本身冇嘢做，好多都即系冇嘢發生啊！個社會冇嘢發生啊！就係佢政府而家做啲咁激令人覺得即系完全係嚇唔係馬扣燃油，所以真係有嘢發生啦！而家個個覺得有嘢發生啦，就等嘢發生啊！每個禮拜就變咗有嘢發生嗰下。 你咪一至五咪諗下禮拜六日有咩搞？ 係啦，就係咁啦。係 啊，咪 真係咁噶。 喂，上個禮拜我好似流塊面嗰個 mask 流到流，風口啲係啊。咁你唔 係 點啊？ 咁但係你講呢個好理想嘅就係你禮拜一至禮拜五全街嗰個警察敲你門嘅就你屋企拉你 嘅 嘛？ 唔會嘅，禮拜一至禮拜五係冇嘢做嘅，基本上嗰度係冇嘢發生嘅，成個氛圍我嗰時我發覺啱啱咁，但係就我問咗好多人，佢哋最或者擔心或者唔知點樣嘅一種講法就係話，佢哋好多人都感受到而家最似法西斯嘅前夕， 哦，即係 好似1940年左右嗰、那個，就係話普通人已經谷得好緊要，第一，但係反而當局係俾咗更加多無理嘅壓力，或者即係話升級嘅鎮壓嘅升級，鎮壓嘅升級，咁到真真正正有系統要推翻政府或者改變社會嗰班人再做嘅時候，可能已經係變成一種更加大嘅。即係唔係街頭衝突㗎啦，已經係啊。 唔係，但係頭先嗰個咧，我有另外一個角度咧，就係譬如而家點解啲法國警察嗱，我自己親眼所見啦，都唔係叫做禮貌㗎啦，都粗暴㗎啦。但係夠唔夠膽話開槍射佢，或者打到佢即係殘廢咧？有嘅，我見到有個斷咗手㗎啦，有個就爆咗頭嘅。但係咁簡咁輕微嘅嘢已經做新聞㗎喎，即係唔係話當到即係好似因為其實咧喺法國咧有很多黑人咧。被人揼瓜咗之後冇人理嘅， 冇人理嘅。 OK， 咁而家唔係咁樣嘅，咁個原因點解？因為呢個始終係民主政府。好啦，如果你今日揼瓜咗個人，今日冇事嘅，那個現政府落咗台咧，你將來會唔會俾人清算咧？拎翻呢件事出嚟講咧，咁大家係要諗清楚嘅，就唔同香港啊。香港你 換屆噶嘛？嗰邊 會換屆噶嘛？ 你香港冇換屆嘅， 冇換屆噶嘛？ 換咗屆曬嗰個 區啊！ 我啲最終話事人都唔係佢噶嘛？ 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咧，件事係唔會有一個好快解決嘅方法嚇。咁 Ida 你政府讓步啦，即係你麥康落台啦，或者你 都冇得搞嘅，因為即係喺我法國生活嘅經驗到而家，今次都係所有人對於警察。的理解就是警察就是法西斯的、 哦、 法國普遍即是 有沒有叫他們魔警黑警、啊、 又沒去到黑警但是所有人都明白的即是很少好人好即真的好像你是如果有你是黑人或者即在他們覺得好人好像你一定不會當差的如果你是黑人怎麼會當差、啊、即那些部門 是很出名的 那我還說一些即歐洲公安那些特別的習慣給你聽那我 在巴黎呢我見到啲警務人員咧，即係軍警啊， 軍警 係食煙嘅， 食煙 是禁自由開放定係佢哋唔得啊？ 唔係我係真係見到，不過我冇影到啫。 食煙講粗口鬧人，全部精神 正常嘅， 即正常日常嚟嘅。 OK， 即喺我嘅經驗，你見到差人，譬如你火車站，譬如你遊客，好似都有直接聽到，即唔係用講唔係英文啦，法文嘅啦。見到你都 fucking Chinese 咁樣噶啦，指一指噶啦，係啊，梗係啦，即喺法國，即係差人唔法西斯，邊個法西斯 ？OK， 係啊。 嗱，第二樣嘢喺意大利羅馬巡逼嘅時候，類似隊草，即係你知有個即係玻璃球噶嘛。我見過警察巡逼嘅時候，一路行一路隊，一路行一路隊。 煙斗嚟啊！ 煙斗嚟啊！我見到煙斗嚟啊！我聞到就味。 我明目張膽望住你而家。 唔係，我覺得係俾嘅，即係 係差人都有壓力嘅，即係啦。 我覺得呢樣嘢喺香港好值得，即係啲差人效法嘅。 係 啊，唔係香港人效法咗先。 係啊 ，OK， 香港人自己效法先。 咁我哋再講到咧，就係其實喺法國咧，個生活壓力喺邊度咧？嗱，大家唔好講話，即係喺巴黎啦。舉個例啦，譬如話同香港比，佢住屋個問題，個生活壓力喺邊度咧？ 基本上是冇機會的，冇機會的，你不會突然間有個機會令到你多錢了，有錢了。 但我不明白，有錢是什麼人呢？即是你女士翁心吧， 冇人有錢。我以前認識的咪外國人有錢咯。你是貴族，你本身天生有錢就有錢啦。你不會突然間多了個經驗，多了個機會令到你在個社會突然間多了啲錢，冇。 即是冇社會流動性，即是你生出嚟咁就咁噶啦。 是啊，你打工你找到一份穩定的工就有，沒有找不到穩定的工就拿綜援，就生活就是這樣，非常之 即是在車廠做陷引擎的，成世陷引擎。 是啦，你不會好等，不會即突然間生活改變飛黃騰達，沒有這些東西的。 即所以法國人又偏向我要爭取我的工資啊，工時 越都不是的，只是大家都不做事的時候，你即係點樣爭取自己最多工餘時間嘅啫，反而調翻轉。 係唔係即係同香港人嗰個諗法好不同，所以大家要即係去消化呢樣嘢。 唔係唔係要揾工開揾錢，完全唔 係。唔係憂心啊，聽日我冇工作啊，其實佢想聽日咧就有冇時間去 wet 下， 或者每個禮拜可唔可以賺多兩粒鐘係唔使做嘢又有出嘅？呢個好緊要， 係好緊要呢樣嘢。即係唔好咁講咪就係、是。你冇樓咁就即係冇間屋咁你就好咩嬲婆王啦，其實就唔係咁樣嘅。 佢哋完全係最好減少工作， 最好減少工作， 減少工作。 咁但係住屋嗰個具體狀況點樣？ 我而家啲朋友就係佢哋嗰個哇好得意㗎，佢哋譬如你係攞綜援或者咁啊，個政府批咗你一個價錢，講到明就係大概等於港幣4000蚊嘅，你就可以每個月租到4000蚊嘅屋，而嗰啲屋咧。就是所有業主放租都要放4000蚊咁，係啦。咁有咩分別？只不過你係住市中心，間屋細啲，要4000蚊咯。你住郊區，可能成間 house 又係4000蚊。咁當然啦，你住得遠嘅話，燃油啊，其他生活嘢自己搭翻上 去。這個咪就是點解 trigger 呢件事？ 即係呢一樣起因一個原因 咯。因為你實際上你冇租金壓力。不過你有交通費壓力， 即係你抵諗啲就住遠啲，但係依家呢個燃油費就 唔係阿浮啦，你唔好講話抵諗啲啊，其實好多人唔中意住中心嘅， 直情係一定俾得佢哋揀咧，揸車好正常啫，亦都冇諗過有人會喺燃油費度當嘅，從來冇諗過啊，真係，即係等而家香港人突然間食米逐粒計錢。咁你點即係冇可能啊！想象唔到嘅嘢，係非常之不合理。佢哋覺得咁， 即係喺佢哋講講好唔合理㗎。即係我 梗係好，梗係唔合理啦。 咁呢個 that's why 點解咧？喺黃埔新再初出嗰陣時候咧，其實佢係得到超過60%嘅法國人認同嘅。 係因為佢哋覺得無端個政府 無厘頭 要恰人咯。點解無端端衝著啲人民要欺壓人民啊？咁 你有錢嗰啲，你唔走去劏佢， 係啦， 變相係路税嚟噶嘛？呢個 又或者係呢個政府好明顯係傀儡嚟嘅咯，好明顯唔係做緊嘢，係有啲嘢係。 所以你後邊睇到嗰個即係形容詞啦 ，President Rothschild 啊嘛，係 啊， 係咪啊？咁就係咁解咯，咁嚟啦，咁慢慢即係個輪廓會清楚啲啦。好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而家知唔知黃埔新想做咩啫？ 嗱，我呢本書講嘅咧，咪就係、是。 做最應該做的事就是你免費上網嘛，那網給都給你最刺激的最刺激的事，最能夠令到覺得你有事的事，就是現在這件事咯。 是啦，嗱，這個牽涉另外一個問題了，就是呢現在在、即黃會心的所謂動員呢，其實是靠網上的。 網上甚至乎我們 現在政府最難搞的一件事是什麼，他這個、抗議活動呢是即興的，今分鐘講，啲人嚟到下一分鐘就做噶啦， 係啦， 冇人有 planning， 冇人知道下一步做咩嘢， 最浪漫嘅做法咯，法國嘅最浪漫嘅做法。 所以你大陸政府咪嗰啲互聯網全部封曬場。 係啦，其實大家諗翻轉頭，用另一個角度，喺歐洲有錢人又係用手機，冇錢嘅人又係用手機，有事發生又係用互聯網，冇事發生嘅都喺度睇緊上下網嘅啫。 嗯， 係啊，咁所以你見到唯一。如果你真的要唯一要最有效地撲滅這件事，就是所有人都不可以再上網。 你聽下去這件事很平常，但是呢其實是在發生的。現在的、那個趨勢會是怎樣呢、大家知道啦、譬如在香港樣，因為一宗謀殺案就引起那個、現在的逃犯條例啦， 台灣那個 事件啦， 香港女仔遇害， 在紐西蘭呢發生這個、槍擊事件啦， 嗯， 咁係一個白人嘅恐怖事件啦。 係白。 咁而家係收槍啦。咁問題就嚟啦，因為呢類似嘅事件咧，會唔會引致呢個封鎖互聯網咧？嗱，其實我喺法國嘅時候咧，即、就、係、是、我喺歐洲嘅時候睇到呢單嘢，我已經有一個觸覺嘅，就係、是、因為呢單嘢係喺 Facebook 直播嘅。係。咁跟住個問題就係咧，紐西蘭政府就問 Facebook 點解你容許呢件事發生， 嗯、 或者 YouTube。咁下一步嘅好邏輯嘅就係、是，如果呢事發生得多嘅話咧。咁互聯網就要做審查啦， 審查 係啊，審查嗰個標準就各有各定啦嚇，中國就要高啲啦，啊紐西蘭就鬆少少啦，咁但係仍然要。嗱呢度牽涉有兩樣嘢嘅，就係、是、如果我哋連結黃會心呢個問題咧，其實而家呢個白人嘅暴即係暴力嘅行為咧，唔係喺穆斯林，喺白人開始。 係啦，而家嘅所謂嘅恐怖主義咧，就唔係我哋以往。講嗰班少數、 嗯， 中國都係用少數噶嘛，咁、 嗯、 而係任何一個發神經頂唔順嘅人，咁但係就以往唔會叫嗰啲做恐怖分子，咁而家就突然間用咗啲好更加高壓嘅手段去對付所有被認為將會有問題嘅人咯。 係啊，嗱咁即係嗰個恐怖分子或者呢啲個別行為，咁、那、嗰個以前嗰個分別好大啦。即係舉個例子，譬如話你十個人做，一百個人做，同一個人做個分別就好大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你一個人做，你手上嘅武器嘅殺傷力強。第二樣嘢你可以直播，你一直播咧，成件事個性質就完全唔同曬嘅。即係呢個變咗係，如果你從負面嚟講，就好多人會諗住去抄。去做同樣嘅嘢， 因為依家咁，你就係話佢恐怖襲擊啦。喂，以前啲恐怖襲擊一定乜乜乜鬼組織啊，乜鬼嘢？ 而家冇啊嘛。 喂，可能係呢條友喺一我上 Facebook 睇到啲，喂，我唔中意依班人，喂，我唔中意呢一個宗教嘅人。哇，原來佢咁樣，喂，佢自己喺網上面，佢已經可以自己轉咗牛角尖，自己變成一個恐怖分子，去做一個好。 系啊，甚至乎系即系攞两把菜刀嘅咋，简单地嗰啲。 喂，咁衰我攞两把菜刀。 你喺中国已经发生好多呢事，不过即系 台湾啊，啱啱之前嗰啲吓随机。 唔系啊，你禁我枪，我会落毒咯。 系 。但系而家想禁嗰样嘢，唔止系禁枪嘛，禁埋个 face， 禁埋嗰个互联网啊嘛。 禁互联网或者喺某啲情况下重新吓定义人民啦。 系啊，重新定义同埋定义咩叫自由啦，资讯自由啦，系嘛吓。咁呢个咧即系是一個很難 去分析的問題，因為為什麼呢？你說如果好像現在這樣做，你是不是變相去、就是、支持那個恐怖活動呢？即是放任它呢？但是如果你收窄的話，你落在譬如類似中國那些，它可以收到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即是捉了你去教育完之後，就說你現在開始有自由了、嗯、樣嘛。 其實這些 在新疆已經發生過， 新疆西藏其實即完全不新鮮的， 已經發生了。咁但係咧，如果你話發生呢事咧，其實喺歐洲或者甚至喺其他國家咧，佢有個傾向就係慢慢行個中國模式，即係中國呢個模式。 唔知道，因為中國冇我哋正冇極右啊，但係佢哋嗰個極右係令到係一個好大嘅鬼影嚟嘅，對於佢哋嚟講。 嗯，係 啊， 即係心理嗰個包袱啊嘛。 係啦，你而家突然間提翻法西斯呢三個字都即 即係好多歐洲人，你讀過書由細到大都知道呢啲係乜嘢嚟噶嘛？你香港就可能冇曬呢啲警惕噶嘛？ 唔係，你應該調翻轉咁講，因為點解咧？香港你講真反移民咧，就係話你法西斯噶啦。 係啊，調翻轉係啦。 即係佢 唔 係理解，佢唔係理解咩叫法西斯啊？但係總之呢個字本身佢識用嘅。OK， 總之你佢講真呢樣嘢就法西斯啦咁樣。咁但係嗰個就超出咗呢個節目嘅範圍，咁我哋唔講啦。咁而家咧就即係發展落去嗰個方向咧，其實就。我覺得喺香港值得睇嘅，值得睇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民處咧就喺英國啊，我去嗰之前或者去嗰陣時都聽過一個消息，就係話咧，如果脱歐呢單嘢搞唔成咧，即係唔脱嘅話咧，英國會出現暴動。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呢消息啊？就係話咧，呢個我真係睇到個新聞個傳言嚟啊！就係咧喺英女王嗰度咧，唔知係白金漢宮，佢哋已經有一個疏散嘅計劃，就是、just in case 倫敦暴動嘅話咧，英女王係會 evacuate， 或者甚至乎係電腦已經模擬咗呢件事，已經係做。 你有冇聽過呢件 事？有啊，又係官方嘅，官方㗎，佢哋話電腦模擬咗呢件事之後，即係究竟英女王會搬嘅。 嗯。 咁啊，我覺得好得意喎，捉棋，如果你正常捉象棋，個只弓要喐都。即係叫所謂嘅局勢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德國炸倫敦咧，皇室都冇搬。 係啊，今次好開心㗎。 佢有 plan， 佢有 plan evacuate， 但係嗰次都冇搬嘅。但係呢次咧就即係好似 plan 嘅啦。我 plan 要坐俾嗰只公。 你又唔好覺得話係真係一定有嗰陣時，因為點解咧？可能出嚟去兇人嘅。但係咧，如果呢件事發生嘅話咧，咁我覺得黃背心咧後邊有個 implication 係咩咧？就係。如果英國和法國都發生大規模的暴動的話，整個歐洲就 會形成一個趨勢、 哦、 因為下一站是意大利，下一站是意大利， 很清晰，他們說得明，甚至乎是歐洲進入、就是、最害怕那些、或者用來嚇人，反過來極右翼經常說歐洲進入穆斯林影響後的一個，即是其實叫後歐洲啦、 是啊、即是 Post-Europe， 是啊，即已經是那件事二千年前的結嚟噶嘛， 係、 啊， 即係十字軍東征嗰樣， 即係直情係啊，一個好好，不過嗰件事 唔係嗱，我哋講笑啫，但係喺即係某啲嘅伊斯蘭嘅真係有咁，真係有人咁講嘅，係報復翻呢個一千年前嗰次十字軍東征嘅 歐洲嘅局勢嘅嘅改變嚇。 咁英國會係點樣咧？咁我自己睇咗新聞圖片，就係英國其實都有人想嘗試搞黃背心嘅。但就不成功，咁就因為而家嗰個脱歐個狀況咧，都未明朗。咁民主咧，而家做緊節目嘅時候咧，出咗個消息咧，就係俾英國 extension 到2020嚇。我唔知係咪真啊，因為如果係咁嘅話咧，就代表呢個歐盟咧好快好 Q 廢嘅。OK 嚇 ，我哋拖2020冇用喎，依家啲人就係我哋拖緊啊嘛。 係啊，而家啲人就係話係啊， 係啊，嗱，即係呢個其中一個消息啦。咁但係而家其實做啲曬，但係我嘗試真係抄下啦。咁呢件事咧，即係我自己一個即係睇法嘅，就係咧如果你而家喺新聞入邊咧，基本上你睇唔到嗰個真相嘅， 睇唔到 個真唔係個真相係有幾個原因啦。譬如咧，我喺呢個節目不斷去講咧，就係唔會有第二次公投啦。咁但係大家而家周不時咧會睇到就係、是，邊個講有第二次公投咁樣？咁我覺得呢個講法咧，其實只不過係想拖延個時間啫。因為如果你有第二次公投，即係話歐洲嗰邊要等你公投啦。 係啦，又要等。 又要等啦。咁如果有第二次公投，點何況有第三次公投咧？同埋公投唔可以。是同一個題目的嘛？ 咁你同埋你有第二次公投，咁點解而家第一次公投咧？咁第一次公投投嚟做乜嘢？ 係啦，咁跟住咧就話呢個 Theresa May 會落台啦。咁而家到而家都仲講緊啦。但係我嘅疑問就係、是，如果你話 Theresa May 落台，文俊山落台，咁邊個替佢咧？應該有一個即係替代嘅人物出咗嚟先至，佢先落到台噶嘛？係咪啊 ？OK， 咁嗱，我唔敢做燈神啦呢鑊。咁但係我一路即係講緊一樣嘢，就係話咧。而家呢個脱歐嘅問題咧，你可以用第二個角度睇，就係、是、有人可想搞到個局好亂，搞到個局之好亂咧，咁跟住咧可以揾錢。 唔止揾錢，我諗係一個新嘅，即係一個新嘅變局啊！我反而啱啱咁大家傾完，我就突然間聯想起一樣嘢，就係話好可能經過咗呢一次嘅改變之後咧，我哋有一個新嘅模式，就係好多時我啱啱聽到嘅就係日本都係啦，用電腦模擬嗰個以後個局勢嚟提出喺個政府度講，即係用電腦模擬嗰個未來 嚟提出翻嚟開會嘅。就而家講緊日本就模擬個火山爆發啦、 哦， 就可以攞出嚟啦。咁即係話以後可能用電腦模擬出嚟嘅一啲大嘅重要數據，係反而變成咗一啲可以影響或者甚至乎係政治理據或者討論議題嘅理據啦，用電腦模擬。 哦 ，OK， 咁但係喺英國 呢啲跨國㗎，我覺得 喺英國仍然出現發生咧，即、就、係、是、我覺得係非常搞笑嘅事情，就係點解咧？就是、保守黨而家投票嘅話咧，係唔需要跟嗰個領導嘅指示嘅，你中意點投點投。咁如果係咁嘅話，要個保守黨做咩啊？ 要組黨嚟做咩？ 做唔做組黨嚟做咩咧？即係嗱，呢、這個已經第二鑊㗎啦。OK， 咁我哋就睇落去先至再評論呢件事啦。咁點解我一路強調咧？就係、是表面睇唔到咧。咁我從啲蛛絲馬跡咧，我覺得咧，即係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啦。原來咧，呢、這個 David Cameron 即係上一任嗰、那個首相金梅倫咧，同埋而家嘅首相文翠珊咧，都係做過 banking 嘅，就同埋呢個即係 McCall 一樣啦。 又諗到個 banking 嗰度， 又諗到 banking 嗰度啦。咁金呢、這個金梅倫咧仲好嘢，原來佢 banking 實習嗰時喺香港實習。 哦，即係喺香港， 喺香港啊！呢、這個又可以即刻查出嚟，係即係喺香港。不過佢唔係好耐，三個月。但喺香港實習嘅時候係咩咧？都係同一間即係投資，即係商投資公司做嘅 ，Capital Market Lawyers。 哦。 咁呢個咁嘅即係背景咧，同埋麥康嘅背景咧，我就覺得大家可以推下，就係成件事本身呢個世界發生咁多事咧。其實係同 banking 全部同 banking 有關，即係個個都係 banker 嚟嘅，實際上文翠珊喺邊度做過咧？文翠珊就係英國銀行 Bank of England。咁呢啲咧就即係留翻喺神秘之夜再探討啦。即係話你後邊係咪有陰謀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大家喺報紙上睇唔到嘅事情咧，就即係可以喺其他節目去探討啦。咁最後想問 MC 人啦，嗱，就呢兩本書咧，你覺得大家係點應該點讀法咧？點睇法咧？ 亂世思想卷人，其實真係到今時今日，法國都已經係非常公開咁樣討論啊呢一啲嘢，即係其實佢話即係對於一個 system。呢、這個其實啱啱台長講係一個非常之由經濟財經主導嘅 system 嘅一啲破壞手冊嚟嘅呢個，咁大家應該係可以喺呢度得到一啲啟示嘅，就我哋係咪再係即係我哋個人係咪真係淨係喺嗰個方向咧？而家嗰個方向就係話以錢主導嗰個世界，正在可能有啲下翻天覆地嘅。嘅嘢發生嘅時候，大家點樣去睇自己嘅生活同埋未來嘅生活？ 唔係，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如果譬如話你從個大原則咧，你即係你可以諗好啲，但係問題就係個實際生活行動係點樣啊？嗱，咁喺之前咧，其實有啲黃背心就即係去推銷一樣嘢，就係你唔好用銀紙，你唔好用政府發嘅銀紙，你用 Bitcoin。嗱，就唔好大家唔好誤會我喺度 sell Bitcoin 啊，因為我已經 sell， 即係已經講以前好耐講一次，就係 Bitcoin 會升嘅，咁係升過嚟嘅。OK， 咁但係而家諗到七彩啦。OK， 但係佢話俾聽大家一樣咩，就係話其實呢個世界佢政府控制個人民咧，唔係直接嘅，即係唔係好似香港咁樣嘅。佢控制咩咧？就係發鈔嗰個方法，或者推高個通脹啊。降低利息啊，咁降低利息嘅等咧，咪要逼你使錢咯。因為你擺錢喺銀行度。其實就係等於貶值噶嘛，咁你擺屋企一樣貶值嘅，咁但係唔擺銀行度咧有個好處，點解咧？銀行唔可以攞呢錢走去炒啊嘛。OK， 咁嗱呢啲嘢就好另類嘅，但係咧其實大家日常生活其實就要多啲諗下呢啲嘢啦。譬如你點樣唔幫襯領匯啦，咁呢個係一個好高難度嘅問題嚟嘅呢個。 點樣可以唔幫襯佢咧？ 係啊，點你點可以唔幫襯佢咧？係嘛？咁點啊？嗱，即係點樣啲燃油費會平啲咧？又唔係喺唔犯法嘅基礎上邊喎？ 唔係你 唔犯法嘅基礎， 你自己做揸鐵嗰個咯，唔係有。 唔係嗱，即係呢啲嘢咧，喺歐洲其實佢哋諗好多嘅。係 啊， 佢哋唔係講大，唔係純粹講大原則嘅問題。大原則佢哋會講，但係你大原則之餘，你點樣喺即係日常嘅生活入邊，你去會facilitate 到你嗰個生活嘅自主。舉個例啦，譬如話你喺歐洲，你見唔見咁多麥當勞啊？ 冇 噶嘛。 我啱啱發過經驗就係全個城即係最唔受歡迎嘅，從來最唔受歡迎嘅物就係麥當勞。但係結果係所有餐廳都等執笠，剩翻麥當勞。剩翻麥當勞嗰啲人冇嘢食。 已經冇錢買一杯咖啡坐足一日，咁就買麥當勞嘅咖啡喺麥當勞坐一日，因為法國人好興坐咖啡坐一日噶嘛，你約人麥當勞啊。全城最旺是麥當勞喎，嗰件係。 但 係 其實每個人都淨飲杯飲杯咖啡啫嘛， 係冇嘢做，係避雨啊，嘆嘆冷氣啊，嗰只我即係等於香港啲麥當勞係退休人士博喺度瞓覺嘅。 啊，同埋啲後生仔入去打攞個 WiFi 打。 係啦，打機嘅，咁就其他活動係冇曬喎。嗯，相對地係其他活動冇曬啊。 咁但係又好奇怪，即係就算香港現象都係咁多人落去白坐，佢都唔執笠嘅喎。 買麥當勞都唔買嚟食噶。 因為相對麥當勞，我上次嘅經驗就係其他各行各業都死嘅。 嗯， 各行各業都死。嗯、唯一一樣令到你生活開心啲就係周末出去做黃背心咯。 嗯， 係啊，好大件事。咁如果你能夠出去開心，都會俾人揼一餐嘅。你可能會想另外一啲出路㗎，應該。 但係下一次我哋會講一樣嘢啊，就係、是、你同黃背心同香港個比較係點樣啦嚇。咁兩個嗰個境況好唔同嘅嚇。咁但係我哋一陣間先啦。咁 MC 人就即係 再 update 大家 啦。啊 ，update 大家啦。咁啊，下次順便即係揾你上嚟好嘛？ 好啊，好啊。 咁我哋休息一陣間先啊。